好，咁我试完正常嘢咧， 饮多啖先好唔好啊？ 即系正常，唔系，梗要你等你开心 未？走落啲餸，你 嘥咗啲餸啊！ 嘥咗啲餸， 咪又话 Kevin Ho、Kelvin Y、小贝、Anthony、Chris、Anti 风。共聚会， 点知不偏容易成果， 仲救命啊！ 咩咩事？ 差嘢啫， 即刻忍得住啦！ 祝 福 你，祝福你。 好，大家好，我系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人多唔讲，哎呀！我甩咗中間四字。 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人多唔講，冇人 都就講人多唔講，冇人唔講，冇人總之，總之 Bonsoir Bohemian 劈人道嘅 Jackie Fong， 呢個係一直在線或者追求在線嘅 Record.com.hk。 好長啊，我節目名，好長，可唔可以唔好講我節目名啊？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啦，翻嚟第二节啦吓。哎，我要答翻一啲网友关于 Record Finance 问题。咁有啲人话，喂，你如果你改做礼拜一咧，咁有线嗰边我做有线做十点到十点半噶嘛，咁点啊？咁样啊，我搵紧个位唔做嗰个有线嘅。咁但系即系因为冇办法，小弟喺有线实在太多地盘吓，咁同埋即系有线实在太爱我，咁所以我唔可以话甩就甩，我要帮佢搵人。頂啊！咁、你俾啲時間我，但係最後我都係一定會甩咗禮拜一有線個節目嘅、即係你聽完唔好話翻俾有線啲人聽啦，因為有線冇咗我，佢哋係會好傷心。 咁啊，我繼續答一答 Record Finance 嗰度啲嘢先。 係啦，係啦，係啦，我哋講一講，我冇乜點講過，好似係 啦。好，咁啊，第一樣嘢啦，就點樣由邊度講好咧？好，咁樣講啦。各位就好多人都第一樣嘢問嘅就是、喂。點樣去報名成 ？OK， 好簡單 ，email 翻係 regularfmember@gmail.com， 題目就寫翻係 regularfmember， 咁記得俾翻你哋嘅姓名，即係點稱呼啦，聯絡電話、email， 你哋想開嘅 username 同埋個 password。OK， 另外一方面咧就係、一定要 share 埋嘅就係你哋 Facebook 本身 register 嗰個名同埋你哋嘅頭像。OK， 因為點解咧？你哋如果係RF 嘅 member 咧會有個獨立而又 privacy 嘅 Facebook group 嘅群組，嗰、那個稱之為群組 ，OK。咁咧嗰樣嘢咧就係、咧阿耀尊啊、大師啊，咁啊有其他嘅主持咧都會喺嗰度咧會同大家吹下水城嘅。咁、那個群組其實有部分嘅俾咗錢嘅會員就已經係入咗去㗎啦，亦都吹緊水㗎啦。咁所以咧就你必須要交翻低你個頭像同埋 Facebook 個名嘅，方便我哋 at 你入去。 系啦， 呢个第一样嘢啦。钱个问题 ，OK， 你系 Vega 嘅 member 就好简单啦，你就只需要俾2200嘅啫 ，OK。如果你唔系 Vega member 就俾2530啦。咁啊，呢个系第二样嘢啦。咁、第三样嘢就系啦，好多人都会问究竟个专业个 page 关乜嘢事咧 ？OK， 个 page 就系我哋爱嚟发放信息嘅啫。发放信息嘅意思咧就系我哋例如有啲节目啊，往后有少活动啊，有啲通告啊咁成嘅话咧，就会经 Regis 个 page 度咧会发放翻出到嚟嘅。咁所以咧嗰、那个 page 咧就唔系个群组，嗰、那个只系个专业嚟嘅啫。OK， 咁啊第四样嘢啦就系、是、好多人都會問，咁如果報咗 Vega Finance 嘅 member， 咁究竟往後會唔會 free 出去呢 ？OK， 隔咗四五日之後，就會係喺 Vega 先嘅 member 度先至可以聽到，咁之後咧就唔會全世界人都聽到噶啦。咁呢個咧就係點解要 set Vega Finance 嘅原因嚟嘅，係 啦。 咁大致上就係咁樣嘅，係啦。 係啦，咁、亦都阿文錦輝就開咗個節目啦，咁大家可以盡量地即係同佢溝通一下啦，因為阿輝哥咧好悶噶，好中意你哋問多啲佢啲問題嘅、，OK， 你盡量問佢問題啦，佢好中意答你哋問題嘅、因為佢嗰啲佢唔似我哋啲股票咧咁。 咁慘啊。 嗯。 嚇、啊，咁佢金銀油啊嘅貨幣啊，數十隻啫嘛，十飯啫嘛，係、嗯、咪？咁即係方向都係十個啫。咁、嗯、黃大仙唔同喎、啊，你問埋一 number， 又撩又刁轉，嗰度千九幾樣嘢喎、啊。咁、嗯啊、所以咧，佢好中意同人分享或者係討論嗰、那個嗰、那個市況嗰啲嘢。啊，你問佢期指都得㗎，其實佢對於港股期指都好有好多自己嘅睇法嘅。嚇、 嗯， 咁 啊越嚟越陸陸續續都會加多啲節目落去嘅。咁總之你俾得夠錢嘅話咧，除咗感激之外咧，我哋都會回饋翻你哋嘅。咁啊，陸陸續續都會好多即係譬如我同大師或者敏感啊或者其他人一啲嘅 function 會同你哋安排 啦， 都係搞下嘅。嚇，咁啊都最緊要都係啦。 嗯， 即係炒股票，即係當然炒股票有啲人好獨家村嘅， 嗯， 真係有啲人獨家村，我乜都有啲人係乜都唔聽，正如我認識嗰班五十零歲嗰啲棋子佬咁樣，佢、嗯、乜都唔聽，乜都唔理嘅，淨係睇 number 嘅啫，睇指數嘅啫， 嗯， 啊，即呢樣嘢就係我講緊呢個節目今日講股仔開頭好開頭有一集講一啲嘅炒棋子嘅方法，我係講緊嗰啲人嘅， 嗯， 嗰啲佢乜都唔理。淨係炒個指數，炒個 number 上30點落20點咁樣睇嘅啫，咁當然有啲人亦都係會集體咁樣去睇一樣嘢啦，從中係分享啊，獲得啲經驗啊，或者係攞到啲方向啊，或者攞到啲 number 咁樣，咁啊各有唔同嘅睇法嘅，呢樣嘢真嘅，咁啊你話邊樣嘢啱，邊樣嘢係會長勝將軍，邊樣嘢一定會輸咧，冇。不能一概而論嘅，咁、 嗯、 啊，所以就係我哋都想即係多一啲嘅 interaction 啦，嚇、嗯，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或者同大家交流一下，因為即係以你問我同大師，我哋都會有啲 number 喺身，咁但係可能你哋仲多 number 過我哋咧， 係 嘛？可能你哋有啲嘢好炒得啊，我都想知噶嘛，嚇、 嗯， 咁啊，所以即係大家我哋會搞多啲 function， 大家 interactive 化嘅， 嚇、嗯嗯， 啊，講翻個市啦，咁、嗯、啊，你話嚟緊個市，點樣部署或者點樣應對好呢？我就冇阿大師咁 organize 到嘅呢一個市， 嗯、 即係大師就好有規矩嘅，阿大師好有 discipline 嘅人。嗱咁佢又會睇咁，所以個市就點。即係我正如咁講，而家呢個市無可奈何地變成一個政治市嘅話咧，你就好難去我自己嚇個角度咧，就好難去用一啲嘅正常嘅邏輯咧去睇嗰個方向。咁、正如冇正常邏輯睇唔到個方向嘅話咧，我哋唯有就亂衝嘅啫。 嗯， 真係亂衝嘅啫咁衝唔衝就見仁見智啦咁、因為即係嗰個股市就越嚟越奇形怪狀嘅啦，而家。 嗯。 即係多多怪嘢都會發生㗎喇。 係喎、 哦。尤其是民營企業裏面啲怪事。但係好多人喺有啲唔係好多啦，有啲人喺 Facebook 問我，即係嗰個天合嘅事件啊，而家即係嗰個匿名者仲喺度嚼緊佢喎。似乎越嚼越擴散喎、哦。唔係淨係嚼緊公司喎、哦、裏面嘅會計呀、各方面呀都開緊拖。咁有人問我係咪間公司一嗰、那個財政上面係咪有水分呢？我都好答你，好一定係有水分咁滯嘅。 嗯， 即係你咪話，喂，點解嗰個匿名者話咬住唔放㗎咁樣？即肯定係有古怪㗎啦呢啲嘢。咁、 嗯 啊、所以呢隻嘢點炒啫？你冇得炒㗎。 嗯， 你幾膽正命平都好，你錢多俾我啦，你唔好炒呢啲啦。即係我唔係話你一定輸啊，你贏嘅話，你只係 only by luck 㗎啫。 嗯， 冇其他嘢嘅嚇。咁另外就嗱，譬如雅居乐又出事啦， 系咯，哇，呢个真系， 即系嗰阵时佢个广告系咩？雅居乐咩？香港人咩乜鬼嘢？ 给你一个五星 级的 家， 真系五星级嚟嘅， 系啦， 即系佢老细啊更加五星啦，而家系俾人系 睇住嚟瞓咯。 睇住叫咩監視啊？ 係啦， 即係佢都唔係即係望住你㗎啦， 望住你㗎啦。 咁啊嗱，本來咧有幾個 implication 嘅，本來呢啲咁嘅監視又唔係調查，就未去到調查啦，亦都係未至於去到雙規呢個咁嘅階段啦。 嗯。 咁但係即係點解今日要跌得咁犀利咧？咁、那個老細基本上雅居樂已經上咗軌道㗎啦。 嗯。 那個老細俾人調查嘅。最多咪凍結佢啲股票，嗯、即係呢期佢都唔敢亂咁沽自己股票啦，或者最多咪咁樣先跌咁多咧。咁呢樣嘢咧就是、兩個角度，第一樣嘢就諗到佢之前佢供股， 嗯， 佢供唔到股嘛， 係 佢供股唔做唔成。 嗯、 阿迪你日日瞓覺俾人望住， 你 Wagga 要供股，或者 Wagga 要开个 Wagga Finance， 收 member 收钱。其实你日日瞓觉都俾人望住，冇关系噶， 冇乜冇关 系。你 Wagga Finance 照开嘅啫，系嘛 ？Wagga Finance 唔系你添啦，即系唔系净系你噶啦，系咪？吓咁啊，所以你可以照开噶。同阿居乐个老细一样噶，佢瞓觉俾人望住，佢瞓觉成日都俾人望住噶啦。 系咯， 佢唔系人望住，佢又望住人噶啦。 系咯， 吓咁点解佢供唔到股咧？你有冇谂个问题？点解供唔到？供股好简单， 好简单地去谂，供唔到股咪 有个 underwriter 噶嘛？ 冇人去供咯。 嗱，冇人供就 underwriter 顶咯。 系啊， 你签咗 underwriter agreement 噶嘛？咁 underwriter 濑嘢咯。除非你系咁有义气。你話哎 underwriter 你賴唔起㗎啦，你輸到你趴喺度， 我自己 我唔使你供啦，算啦，取消咗佢啦。咁但係雅居樂會唔會咁鬼有義氣呢？ 咁我唔係 咁我唔知啦。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從第二個方向，就係話個老細係叫俾人監視住，但係因為佢係大股東嚟㗎嘛，供股係要佢有份㗎嘛， 係啦， 佢要供㗎嘛， 係啦， 佢唔係批股喎，批股就做咗㗎啦， 係啦， 供股佢有份㗎嘛。即是话呢佢而家俾人监视到连供股都供唔到。 ok。 佢自己供唔到股。咁、 嗯、 呢样嘢就唔系只系监视啦。 係啦。 就直头就系、是、就系、是、混住你间唔知咩房度揼緊啦。 係啦即系佢揿唔到部电脑囉过唔到数囉。 即系直头应该有啲公司个 concept 就会问、阿老细你话供股阿老细你会供个嗬即系例牌一定咁问㗎啦。 会。 吓、个老细答你会，或者系我唔供咁啊，佢唔供咪摊薄咗自己啫嘛。咁即系直头话呢句嘢都问唔到，个 concept 都揾唔到个老细问咯。 系啦， 咁所以点解咪上个礼拜话揾唔到个老细咯？今个礼拜同你讲，唉、复牌，因为个老细就系俾人监视住。 系啦， 咁监视住你供到股噶，完全供到股。咁第二样嘢啦，就系话讲到呢啲咁嘅公司。嗱，讲真，你又冇得估嘅。你问我雅居乐之外会唔会有另外一间公司牵涉呢啲嘢咧？ 会。 边间？ 唔知。 咪咯。 但我觉得会 有几多间？ 好多间。 边间？ 唔知。 咪系咯。咁会唔会有啲冇牵涉到咧？ 会。 咁边间咧？ 唔知。 咪就系咯。 我答你。 哎，我唔敢讲啦。有时啲嘢。咁、那个问题就系话。是不是间间都冇牵涉到呢啲咁嘅贪腐先？是不是一定、第一个问题就是话、你都觉得一定会有其他、但你唔知啦 ,ok? 是不是间间都会呢 嗱、我冇咁阴谋论去諗我淨係纯粹用一个个当时个分经济分析去諗 ,ok?、一大扎內房股上市喺08、09、10年 ,ok, 嘅11年係最好景嘅時期跟住一個政策落嚟就係過十條啦過十條落咗嚟之後大家都知道啦11年尾到到12年呢14個月裏頭好多我哋嗰陣時講緊㗎嘛所謂地下錢莊借唔到錢扯到上去好高嘅息率、,ok, 30厘至到70厘不等跟住然之后都系搵唔到水嘅然之后你嗰陣时就系好多间内房嘅公司都要喺香港呢边发债嘛 系啦点心债啦 由8厘去到17厘㗎嘛 系 啦跟住好啦两年债到期啦差唔多数落去就应该系呢个时间㗎喎 ,14 年㗎喎。 咁你都系讲緊佢还唔到钱啫。 咁所以咪要供股囉。你头先问我系咪嚟緊有好多间公司可能会供股应该会需要嘅喺个资金流动上。 必然㗎啦。而家个问题就系话唔知佢而家俾人调查緊或者俾人监视緊啲咩啦。因为而家讲得最多就系话佢个老细同阿周永康都几傻咁样。咁你讲真上得市嘅上市公司仲係內房嘅我諗十居其九都見過或者係識得阿周生㗎啦。咁、個問題就係邊間係叫做可能有機會下一間呢、正如我同意你咁講㗎冇得估㗎。 冇得估。 因為間間都可能會識得阿周生㗎嘛。一幅半幅相實影過嘅。係咪咁你諗下香港上得市嘅內房公司隻隻都係嗰啲戴口罩嗰类咁嘅样㗎嘛大佬啊係咪即係话就话为咗嗰个交通嘅问题啫、但係点解你咁为得人点解要戴口罩呢 係啦 係咪内房一样㗎嘛个个都系为你好我起楼俾你住啊的、但我系一定要戴住口罩嘅 係啦 个个都系咁样。咁个问题就系话边个会牵涉到 边间公司会牵涉到周永康咧？边间会下一间咧系冇得估嘅。所以今日只内房股就全线跌就咁解，因为你冇得避嘅、因为呢啲内房股呢啲咁嘅生意手法咧，都我估啦吓，我估啦，即系攞地又好啊，攞贷款又好啊，攞完之后唔还住又好啊，乜鬼都好啦。咁你话系贪污啫，系咪？咁但系喺佢哋嘅角度嚟讲，呢啲系行规嚟噶嘛。吓、你因为你房地产，因为中房地产系一个好奇怪嘅市场咧，大陆嚟讲，房地产就冇乜中央嗰个嘅，你讲买地，买地。就冇乜中央政策嘅，但係中央政策只係喺嗰个嘅限购啊、限贷啊落去嘅，咁去到买地呢就冇中央政策，咁所以呢买地呢係一个地方政策嚟嘅地方政策就自不然就有呢个嘅地方政府嘅 规矩 办事方法啦， 系啦，办事方法。 咁所以如果你要做得内房嘅话咧，大家集约组成都系要跟嗰类嘅咩办事方法噶啦。 系啦。 咁至于点解系雅居乐咧，佢唔好彩咯。 系啦。 佢只系唔好彩嘅啫。 地方买地系有好多抗收屯嘅。 系啦。咁你话唔系雅居乐系第二间得唔得？ 得。 就嗰间唔好彩咯。 系啦。 咁所以你嗰间你买嗰只股票系嗰间。你係雅居樂，你我係 sorry 啦，你唔好彩啦。你嗰間冇事嘅，淨係個股價跌嘅話咧，我暫時都同你講啊，你都幾好，幾好彩啦咁樣。個分嘢啊，只係咁樣嘅啫。呢、個始終都係一個人治與法治嘅問題啦、如果打落嚟嗰個唔係周永康，打咗落嚟嗰個 let's say 譬如係咁講，係叫做習近平嘅，咁啊亦都可能有一扎上市公司同阿習生有關，咁嗰間公司就變成今日嘅雅居樂嘅命運啦。 唔好彩咯， 咁你咪唔好彩咯，係咪？咁至於你話 day one 嘅時候，你估唔估到阿周永康會俾人扯落嚟咧？ 咁計， 你聞到你都估唔到會咁樣啦，係咪？咁所以你買咗雅居樂嘅，我只係答你一句，唔好彩咯。你冇其他答案，咁你话应该点应对好啊？即系个股价今日跌十几个 percent 来，嚟紧都仲可能有一跌，因为你唔供股就好大件事嘅。因为唔供股唔系净系少咗嚿钱嘅问题咧，里边 咯， 系啦， 有我今日劈咗。 咁正如咁讲就系话，你唔好彩地买咗股票，咁你咪唔好彩地做一个嘅投资策略去应对咯。咁你唔好諗住你买咗隻雅居乐咯。 系咯。 你唔好喺度諗，唉，雅居乐个老细几时会出得返嚟呢？唔知㗎。唉，会唔会出返嚟之后供股之后当冇事发生呢？唔知㗎喎。咁你唯有就係话唔好彩。即係譬如正同你買六合彩一樣嘅啫。买咗人哋买嗰六个 number 中头奖，你唔好彩买咗六个 number,是唔中嘅，咁你嗰六个 number 唔中嘅，唔好彩地买咗个唔中嘅六个 number, 咁你有咩应对嘅方法呢？咁你咪搣咗张飞囉。 算数囉。 唔通你黏咗张墙嗰度仲喺讲，哎呀嗰期六合彩我买咗六个 number 就唔中啦，真係唔好彩啦咁样。咁所以呢啲冇任何嘅应对方法。完全冇。你话佢如果雅居乐系细间啲嘅。十亿八亿市值嘅啫，再跌来得翻六亿七亿市值嘅话咧，咁我 OK 喎，咁咪变个学卖鬼咗去嘅啫。咁你而家咁点咧？ 雅居乐市值几多？ 过百嘅。咁你而家点咧？雅居乐就即系呢啲嘢冇得估嘅，可能下听日佢个老细走出嚟揽住两三三五七个女明星，当冇事发生，就真系可能真系会冇事发生嘅。 系啦。 咁所以呢啲系。冇得估， 呢 啲系人治同埋法治嘅社会嘅嗰个嘅投资策略嘅嗰个嘅区别。 喂， 咁所以四中全会话依法治国系真系好啱嘅，系好啱嘅。但系何谓法嘅啫？吓、我讲嘅法系嚼晒我嗰啲嘅政治敌对嘅话咧，咁其实呢个唔系一个法，呢个都系人嘅啫。咁你点样法治呢？如果你法依法治国嘅话，咁你牵涉咗好多以往嘅雅居乐一号、雅居乐二号嘅。咁、所以呢排有一个我唔知边份报纸，好似东方有个好令人可圈可点嘅新闻啊嘛，冇睇东方近排头版啊？ 冇啊。 有中国有万几个贪官，你听过噶啦，万几个贪官就已经卷咗十。九几万嘅人民币、就喺晒出边噶啦， 听过 就喺12月31号之前咧，你翻嚟咧，就从宽处理。 系 阿的，如果你系嗰个贪官，你走咗，你会唔会翻嚟？ 睬你都傻。 我真係睬你都傻啦嘛，咁天真。你咪以為咁天真啦，以前我識有啲呀，即係啲細啲嘅地方政府呢，落開咗間紅酒公司喺香港呢，捲咗幾多少？捲咗400多萬咋，都幾一年啦，都15、16年啦，都仲未返嚟啦。佢嗰幾百萬使曬㗎啦，應該佢都唔敢返嚟啦。何況而家呢啲萬零個捐咗拎咗10多萬億，你除埋條數，即係每人幾多 啊？ 萬零個 average， 每人都10億。嘅10億8億啦，400萬我都喺嗰度留10多20年唔翻嚟，我拎10多億翻， 我三代都唔翻嚟啦， 死都唔翻嚟，我染晒成头金毛，连个眼珠都打白佢，我都唔会翻嚟啊！黐线，但系呢啲新闻就真系好可圈可点，咁啊，即系证明，即系起码，即系有个全，即系香港咁大一份报纸咁写嘅话，起码呢啲风喺国内里边应该系传得几犀利，你翻嚟啦，阿丁吓。前事不计啦，以后嘅嘢，你拎返啲钱返嚟，我三折我都收㗎啦，大家做个中国人咁样，你返嚟啦。咁呢啲亦都显示到，即係而家中国除咗打贪之外，就係依法治国呢样嘢呢，似乎就真係行得几鬼认真，但係认真还认真。有冇人受啊？另一回事，系咪？咁啊，上你听翻上个礼拜依法治国嗰单啦。咁啊，另一样嘢 有多单嘢问埋姚专你先。 咩啊？ 都系关于公股嘅，今日跌到趴街嘅，另外一只。 边只啊？ 太平。 系。 点解会公股啊？ 即系啊，即系点解会公股？ 即系 嗱 ，Vega 要拆个 Vega Finance 出嚟咧，好多原因。因为即系要买 server， 即系我哋想 build up 自己个 own server 啦。因为你知道近排啲 server 都立立乱啦，全香港呢啲网台嘅 server，因为我哋想做翻大啲，建立即系整翻好个 office 咁样啦。我哋好多原因去收钱，咁太平要供股，佢都可以好多原因嘅，大佬话，咁可能佢 佢真系买 server， 20-30亿整个 server， 20-30亿搬 office 咧，大佬个问题你俾唔俾嘅啫，咁你话即系保险公司供股系唔多嘅， 系啊，罩忌啊， 系罩忌嘅，真系喺呢啲咁嘅环境，你供乜鬼股啫？ 你谂深一层就系最大嘅所谓供股，就系2008年 AI。G 啊，系咪啊 ？AIG 拆 AIA 出到嚟嗰下嘅啫，其实嗰下叫公股啊，俾翻孖啫。 大嘅都有，内银都公过， 内银公过。 嗰个原因就好简单啦，因为补充资本充足比率啊嘛，呢啲直头系圣经嚟噶嘛。 第二样嘢系阿妈再揸多啲啫嘛。 系啦， 股个 percentage。 系啦，呢啲系圣经条款嚟噶嘛，佢哋一定要做噶嘛，同呢个摩西过红海一样嘅啫。 冇错。 咁个问题就系你太平，你做乜呢个时候走出嚟供股咁咧？即系你急迟两个礼拜会死嘅。 系啦。 唉，真系。 硬系呢啲时间咁敏感去搞呢个。 呢啲时间去搞啲咁嘅嘢，咁你系咪个资本充足比率要补充啊？还是你系有啲新嘅業務要擴展，好似 Vega 咁樣咧，咁又唔係好覺嘅喎，唉，咁你供嚟做乜嘢咧？你唔供好個供啦，同埋你做乜要供股？你點解唔批咧？你保險公司你係等錢使嘅話，嗱，因為銀行去批佢供股咧係補充資本充足比率，因為大家股東去補咧 fair 嘅。 因為第二樣嘢嘅係，如果你話內銀去供咧，就係話因為。金融海嘯之後，間間都供啦，匯豐都使幾供過， 大啊嘛， 係啊，咁你要補翻個 Tier One 嗰個 ratio 嘅話冇問題，因為 呢啲係聖經條款嚟啊嘛。 你保險公司嘅就係你有個就係賠償率噶嘛，個比率噶嘛，咁一路都講緊中人壽喺一個around比較危險嘅水平啦，150% 附近左右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話以一間保險公司去做呢件事啊，會唔會就係話喂俾我哋？个谂法嘅系你赔唔够啊？你填个氹啊？ 嗱， 但你又唔系供得大喎，最惨。 我哋从呢个嘅乐观去睇，佢啲新业务搞咯。 好， 咁唔系点啫？因为供股同批股咧个 mentality 里边咧系唔同嘅，应该。如果佢系有新业务搞嘅话咧，其实佢应该系批股会个震荡性系细啲，因为你新业务搞嘅话咧，你搵个。 咁啊 strategic investor 揾個 partner 入場咧，保險公司係唔難嘅。嗱喺大陸裏邊揾咪揾翻匯金咯，實認投噶啦。係啊，咁啊，所以即係佢呢個時候供咧，又真係確實咧，真係令人摸不着頭腦。唉、你搞搞震都過兩個禮拜先搞，而家已經亂七八糟啦，係咪先？咁啊，所以另一樣嘢就係、啊，要最後都要講一講亞視啊，係 啊，另外一間啊，九月份啊出唔到糧，講啊講就話揾緊人去買。 點解會出唔到糧咧？ 我唔明咯，你揾人買唔會出唔到糧噶，係咪先？ 咪係咯， 即係我揾人揾人啊， 咪出唔到糧都係一個原因嘅啫， 就係唔夠錢啊嘛， 就係唔夠錢嘅啫嚇。咁佢、自己計到數㗎，係 啊， 即係除非你係 Vega 嘅啫 ，Vega 計到數㗎， 就唔出咯。一路都唔出咯， 系一路都冇量出 噶， 系所以呢条数据 咁啊，即系点解咧？因为嗱，亚视嗰个情况咧就好复杂嘅。 嗯， 亚视嘅幕后嘅股东系边个咧？ 嗯， 嗱，即系我唔系从政治去谂啦，我唔会话系， okay. 我唔会话梁振英啦吓，话、幕后嗰个人应该一定唔会系佢添，我觉得。嗯、但系有冇关系，我唔敢讲啦。嗱，譬如何定坤会唔会系咧？ 嗯， 何定坤系另一个喺。亞視黃炳坤 ，sorry， 學黃炳坤嚇，咁、一個生意佬嚟嘅，咁佢、當日就因為我之前同佢傾過亞視嘅，好即係年幾兩年前，咁佢都好似戇居居咁樣啊，嚼咗亞視唔少翻嚟。嗱，咁以前亞視嘅股東又有呢個嘅荷蘭銀行啦，咁啊褪咗出嚟啦，嚇、咁而家就係、黃晶係股東，又係管理層啦。但係佢又唔做得管理層啊嘛，黃晶淨係嗰個佢細佬啊。阿貴個 friend 係咩啊？ 盛品如， 盛品如咧，盛品如又唔入得去啦。而家唔打得工啊嘛，裏邊。 係 咯。咁啊，點解會計到條數計到冇糧出咧？係咪賣盤嘅先兆咧？我覺得佢賣盤嘅機會都 好大， 都幾大啦。 係啦， 我覺得都幾大啦。咁至於你話係咪呢個嘅呂志和咧？咁、我諗如果係賣盤嘅話咧。呂志和嘅機會都頗大啦、因為你要找一個正正宗宗香港嘅老實商人去做嘅話呢大家都唔係好肯做嘅、你找李嘉誠，李嘉誠話我個新城啊、我都搞幾十年啦、你找四叔，四叔睬你都傻啦，係咪去增持一下自己隻十二號仔好過啦， 李嘉誠會同你講、我有電台，我條僆又有電視台咯， 咪係咯，我冇理由。 我仔又有個收費與唔收費嘅嘢。 如果兩個免費電台都喺李生下面嘅，咁又麻煩啦。你四叔嗰啲同叔你係唔會玩嘅，即係冇興趣玩嘅。對上一次係有香港嘅富豪肯嚼亞視嘅嗰個就叫做林伯恩， 係啦，林伯恩 就釘咗啦，血都嘔埋出嚟啦， 係 咪？咁所以你要揾一個半香港。即係香港，但係又唔係好香港咧，其實又唔係好多嘅。 嗯， 你大陸人買又撈搞啦，喺個喺個廣播條例裏邊，咁其實你又唔係即係唔係多好唔係好多個俾你揀。咁女生會係其中一種一個啦。咁另一樣嘢係咪楊秀成咧？楊秀成又係另一個選擇啦。 嗯， 因為佢有成班明星啦，咁佢咁樣明星近排英皇娛樂都呢幾年都得得地啦。揾個台。應該買亞視應該都唔係好貴啊，咁十億八億應該俾得起，應該定得買得到㗎啦。 冇咁貴啊！ 妖，你都要俾翻啲嘢黃生嘅。 O、okay. K， 你都要俾翻啲尾數佢嘅。 嗯。 嚇、咁啊買翻嚟 O K 嘅。對於呂志和，即係當然好多人用一個商業角度嚟睇啊，呂生去買亞視，即係實在係戇到不得了嘅行為。咁、但係即係另一個 concern 就係俾唔俾得起嘅啫。咁佢絕對俾得起。咁所以我諗都好大機會會亞視會逆手啊！非常大，即係時間我唔知啦。我諗覺得我都覺得好大，因為而家十月十三號啦，仲未出九月嘅糧。 係咯， 其實係依下要遊行下嘅， 可以入品勞工處先。 入啊入咗㗎啦，我諗依下要搞翻個佔中行動啦。因為即係咁大間機構，仲係一個免費牌照嘅機構嘅話咧，你拖咗成兩三個禮拜糧咧，其實即係香港政府要介入。都當然你話香港政府呢排唔係好得閒介入，冇乜問題。但我又唔知道香港政府介入緊啲乜嘢咧，而家咩都唔關佢事。 唔係飛走曬啊啲人，唔喺度啊。 佢講廣州啫嘛。 咁乜嘢廣州？ 半個鐘頭飛機落翻嚟啦。 白云机场你自己扭下教㗎啦。 你去白云机场就扭教啫，佢哋去白云机场就开晒路啦叮你唔好当自己系佢哋得㗎真係。佢好快啫，佢要搞呢啲嘢都唔知点解搞咁耐。咁但你话亚视其实啱啱讲嗰个嘅阿坤叔呢，佢係有啲佢係有黄炳坤呢，佢係有几隻股票㗎。咁嗰陣時我唔記得 number 啦，因為我係識佢嗰、那個左右手個秘書嘅。咁、那個秘書好鬼過人嘅，有機會講下。咁、佢有幾隻 number， 我唔記得佢 number 啦。咁嗰陣時都曾經講過呢，係會將個亞視劈入去嘅，但最後都冇嘅、因為亞視唔知咪水想獨立上線嘅乜鬼嘢啦。咁對咗幾隻 number 係會有啲可能會有啲幫助。但係唔好炒嗰幾隻 number， 唔炒得嘅。唔炒得嘅，好細成交。咁所以就大家等一等啦，睇下亞視有冇機會啦。咁另一樣嘢就係阿維基嗰個嘅電視啦。 係囉。 咁出咗未嘅？未出㗎嘛。 未出。 據聞話嗰個廣告都貴喎。 係。 個廣告費拍得住無線。 係呀。 係呀，真係都唔知點頂㗎，真係。我都真係唔知佢點頂。 唔係點頂，係佢點計㗎條數。 佢冇辦法，佢一定要計呢條數。 嗯。 佢一定要行呢條數。佢收少啲都頂唔住，收少啲都出血，佢而家播返去拍開嗰啲啫嘛，一定會播完㗎、你再拍唔拍呢、你再拍唔拍呢，你廣告你收唔到你就咪唔拍囉、你同一個差唔多嘅廣告費我收到咪繼續拍囉，收唔到咪唔拍囉，咁、所以你唔好以為有個港視睇呀、個港視玩得幾耐都唔知呀、真係未知之數呀，佢只係佢而家我諗佢係會拎啲錢出嚟揼個 platform， 將拍咗嗰啲唔好嘥咁樣掉出嚟搏一搏，搏埋呢鋪㗎啫，咁所以港視嗰、那個股價嘅命運都係仲係未知之數呀。咁啊，今日差唔多節目啦， 差唔多啦。 咁啊，下個禮拜繼續，因為近排呢幾日即係佢哋嗰啲 number 亦都冇乜特別大嘅變化，咁啊，所以都費事嘥時間講。咁啊，而家等呢個嘅運動完咗之後啦，大家心情平復翻落嚟啦，睇下年尾嘅時候可唔可以撩到一兩個 number 出嚟啦。而家開始有啲 number 咧又想搞嘢啊。又想搞嘢，咁但係即係當然好多啲 number 想搞嘢背後嘅原因就梗係想抽水㗎啦。咁呢個環境抽水大家都知道係難嘅。咁所以好多啲 number 呢搞搞下中間呢而家呢個時候你停咗呢樣真嘅。咁我諗即係如果你話嗰個嘅學生運動唔係話 last for哇你年計嘅話呢中日停咗呢，我諗應該到年尾啦，佢哋又會撩返出嚟搞㗎啦。咁、到時睇下有冇啲即係大師有冇啲 number 俾你啦。我有一兩隻跟緊嘅，而家費事講住啦。 好啊，咁 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大家好，我係桂思傑，你聽緊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